fashiontimes.hk。 结集娱乐时事，有礼物啱你心意。国立大台时段，每日三点至五点，拒绝大台行事。我哋拆完再起多次，日以继夜搏命透支，现在开始。 国立大台的时段，今天有你们的节目主持人，我黄杨达，有现在很凄惨的阿 A， 有阿 Sa， 阿 A 很大冷漠。 凄惨是一个很好的形容 词，凄惨， 因为我由回到来见到他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 为什么不凄惨呢？ 很难做。 为什么很难做？ 我觉得张国荣真是个八婆。 张国荣 好憎佢啊！我而家 张国荣啊，点解咧？点解咁辛苦咧？ 佢我觉得佢谂啲嘢好黐线啊，好奇怪啊！女人唔应该咁样谂嘢 啊！吓， 唔系女人系咁样谂嘢噶？ 点解女人唔应该咁样谂嘢？ 女人普遍都系咁样谂嘢噶？ 点解女人唔应该咁样谂嘢？你讲下你嘅睇法。 系 咧，你花咗若干时间去研读呢个《倾城之恋》之后。 我睇完《傾城之戀》咧，我覺得白流蘇呢個人咧，佢係只係為自己啦，好純粹地為自己啦。佢係甚至為咗完成自己某啲嘅目的，佢可以咩都唔理啊！即係甚至係放棄緊自己某啲嘅感情，佢都唔理嘅，總之佢完成到嗰樣嘢啦。 哦，咁樣阿 A 你阿 A 你嘅人生會變得好苦啊！你嗱，即係所以咧，讀張愛玲係好緊要。 我想講我有睇啊， 尤其是你有睇係嘛？ 係啊，我有睇啊。 讀張愛玲真係好緊要，尤其是其實張愛玲喺香港好多男性嘅讀者，咁讀張愛玲好重要，因為唔讀張愛玲，你就會對女性有好大嘅誤解。女人係咁嘅嘛。 啊、 女人根本就是这样。咁而张爱玲是能够优雅地去表达到女性真实的一面。 我反而觉得她是写得很出面，即是将女人最现实的一面写得很出面。 那就啱咯。 出面到即是我觉得你平时你一般生活你接触到的女性，她都不会将那些东西做到这么出面。 那些是扮嘢啫。 不是，那是你看不明白的。其实人哋做咗出嚟噶啦，其实你睇唔到啫嘛，即系你个阅读错咗啫嘛，即系你对于你对于 普遍女性阅读错 系啊系啊，你都几捻似你都几捻似范你都几捻似范柳园，即系即系嗰个系对女人嘅普遍嘅，不过呢个正常嘅两性嘅阅读嘅错误理解。哇，咁你写呢首歌你会写得好辛苦咁样。 系啊，所以我好痛苦啊！即系我喺度睇咧，我觉得 你要重新认识，你要重新，尤其是现代呢个社会啦，现代呢个社会俾一啲即系阿 A 本身都系阿 A 本身都系文青底啦咁样。咁文青系有贬义嘅，现代嘅文青系有贬义嘅咁样，因为现代嘅文青嗰种咁样嘅文化系好浅薄，咁样咧好将啲嘢好浅陋地去呈现嘅，即系譬如系其实文青 style 嘅嘢系即系譬如今日我哋讲张爱玲啦咁样，咁张爱玲嘅品味同埋张爱玲嘅风格系好呈现紧对一啲而家呢个时代嘅一啲咁嘅文青品味嘅不屑啦，即系嗰啲嘢喺张爱玲眼中系简陋啦，喺张爱玲眼中系寒酸啦，喺张爱玲眼中系一种好折堕嘅呈现啦。咁嗰样嘢好，因为张爱玲系生于上海公共租界嘅人嚟嘅。咁呢一個係而女人係一種咁樣嘅生物咧，係佢唔係一個直白嘅，張愛玲嘅表述係唔直白嘅，因為張愛玲其實都係委婉曲折地去表達佢對女人嘅睇法啦，同埋呢個亦都係佢自己對於愛情嘅睇法啦。咁譬如入面有一段咁樣寫到啦，我都之前喺 Facebook 度貼咗出嚟嘅咁樣，嗰段係關於一陣間我哋再慢慢講《傾城之戀》呢個咩故 仔。傾城之戀入面講到白流蘇個細妹去相睇嘅時候咧，跟住然之後白流蘇就喺陪細妹相睇嘅過程入面啦，佢冇直述咁樣寫個過程出嚟，咁但係根據四奶奶嘅描述之後咧，就講到咧佢咧就喺個即係姣斯登篤啦，簡單嚟講，姣斯登篤佢都冇搶姜啊，其實係范偶元睇中佢啫嘛，咁同埋鬼叫你唔識跳舞咩咁樣，即係鬼叫你其他女人唔識跳舞咩咁樣，咁未見過世面啊嘛，咁跟住然之後亦都藉住嗰個相睇嘅過程啦，咁佢又同白流蘇就女主角白流蘇就同范偶元跳咗一場又一場嘅舞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睇一個咁嘅相睇過程入邊就等於係搶個細妹嘅男人。咁然之後翻到你屋企嘅時候，咁成家梗係嘈喧巴閉啦咁樣，咁啊喺度話啦，話佢唔知醜啊，話佢話佢係即係話佢唔知醜啦，話佢無恥啦，話佢即係離曬譜啦咁樣，咁佢一句嘢都冇講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翻房啦，翻房嘅過程入邊就。不露聲色地沾沾自喜啊！咁然之後，入邊嗰段咁樣描述嘅，佢就話啦，佢知道佢細妹會好恨佢，但係同時佢都知道佢細妹會對佢刮目相看、肅然起敬。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到異性的愛，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咁呢個係好呢、這個係張愛玲好睇嘅地方，同埋張愛玲深刻嘅地方，就係佢會好尖鋭。同時係好絕鬱，但係與此同時咧，又係好華貴地去講述到喺佢眼中嘅兩性關係係如何咧咁樣。唔係我問阿 A 你一個問題啊，你覺得如果你寫一首張愛玲小説嘅內容去演化出嚟嘅一首歌啦，例如《傾城之戀》咁樣，你覺得呢首歌如果唔係你唱，你覺得會係邊個唱？ 如果不是我唱 所有張愛玲的讀者都會想到是誰唱 的，我是誰唱 啊？是啊，只有一個人會唱，如果那首歌是關於張愛玲的故事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那首歌一定是梅艷芳唱的， 我想 梅君添，把聲對， 那首歌一定是屬於， 等我一下， 把聲對， 那首歌只能的，他都可以扮到那個方向的，但是即如果你要想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歌手，然後去唱張愛玲的歌，那那個一定是即是沒得走的，那個即如果廣東話的世界那個一定是梅艷芳嚟嘅，咁其實佢某程度上又已經講述咗個曲風係點樣嘅，佢一定係咁嘅。咁點解會一定係咁咧？我哋再慢慢去講啦，咁樣。咁好啦，講翻個正題先，開翻個正題話俾大家聽先，大家聽到呢度一頭霧水嘅咁樣。咁其實咧，今日節目係講咩嘅咧？今日節目咧就會講張愛玲嘅。咁樣咧就係阿 A 嘅古詩暢遊咧就已經推出咗啦，咁樣。咁我哋咧之前咧亦都花咗一年嘅時間咧就去做古詩暢遊呢個 project， 咁樣咧就去介紹唔同嘅詩詞啦，咁樣然之後咧，我哋都重新去由阿 A 咧去重新創作個唔同嘅歌曲，咁跟住咧，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咧去做新嘅系列，咁呢個系列想做咩咧？呢、這個系列咧就想係借呢一個咁嘅過程咧，除咗喺創作嘅汪亞姐，汪亞姐事實上唱過嘅，汪亞姐事實上就唱過《傾城之戀》呢首歌，《傾城之戀》曾經拍過電視劇嘅，咁《傾城之戀》拍過電視劇，然之後嗰首電視劇嘅主題曲咧就係邊個寫？邊個寫歌我唔記得咗，填詞係林敏聰嘅，咁然之後主唱咧就係汪明荃啊咁樣，基本上成首歌都冇錯，唯一就係汪明荃錯咗，成首歌冇一個地方錯，淨係汪明荃錯咗。嗰首歌就係叫《傾城之戀》啊，你上網YouTube search 下，你都揾得翻。嗰首歌都好聽嘅咁樣。咁其實喺現代嘅文學咧，係周圍都會揾到張愛玲嘅身影嘅，除咗近呢十幾年。如果喺過去香港無論流行文化啦或者文學啦嘅創作入面咧，周圍都會揾到張愛玲嘅身影。咁我講翻我哋個主題先。我哋個主題咧係古詩暢遊之後就想有一個新嘅創作嘅系列嘅主題啦。咁我哋呢個亦都係國立大台一個 project 啦。咁所以咧要考慮幾樣嘢，第一就係佢能夠成為節目嘅內容啦，佢能夠令到我哋可以喺節目度講啦。與此同時咧，亦都能夠係帶到一啲 一啲養分俾大家啦，咁樣咁所以咧都係傾向文學藝術類嘅題材嘅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就諗緊一個，我都喺度思考緊啊，咁阿 A 適合啲咩類型嘅嘢咧咁樣。咁其實阿 A 係適合寫情歌嘅咁樣。咁但係情歌又會好容易會令到人哋覺得以為情歌好似個內容好似即係有一個偏見啦，有一個 stereotype 咧，覺得啊情歌依樣嘢係咪會比較單薄咧咁樣？咁我就想借呢個系列嘅過程咧，就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情歌係可以好有內容嘅，情歌亦都個內容可以好有養分。 情歌啲人會覺得膚淺。 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就會介紹睇大家啲或者我哋用一個過程去創作，令到大家了解到嗰個過程同埋嗰個當中嘅養分可以係幾豐富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諗咗個題目咧，就係、是叫做香港愛情。咁香港愛情嗰個 concept 係想去點樣做咧？咁樣咁就想推介大家去睇下唔同嘅香港嘅愛情故事，唔同嘅香港嘅愛情小説。因為香港嘅愛情小説，我覺得係寫得好出色嘅，有好多出色嘅愛情小説作家。咁但係咧，一開始咧我就猶豫咗一個位置，因為原本一開始咧，我同阿 A 講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我就首先叫佢去睇鍾曉陽嘅，咁樣咧因為嗰個概念咧，嗰個出發點咧就係、是、愛情故事啦、愛情小説啦，同埋香港作家。咁其實香港作家就好舊嘅，香港好多言情小説作家。咁而且香港嘅言情小説作家、愛情小説作家，或者係有愛情小説、有愛情嘅意味喺入邊嘅，或者係愛情嘅故事嘅橋段嘅小説咧，其實本身就已經好豐富、好精彩。咁但係咧，我咧就係尤其是係諗起啊，第一個不如就鍾曉陽啦咁樣。咁跟住左諗右諗咧，就硬係覺得有少少奇怪咁樣，硬係好似有啲 missing wing 咁樣。咁於是乎我就諗起張愛玲啦。咁但係張愛玲咧就好尷尬。張愛玲將我哋呢個 project 係擺咗喺將張愛玲嘅故事擺咗喺將張愛玲嘅小説擺咗喺香港愛情呢個系列入邊，到底啱定唔啱咧咁樣？因為張愛玲無論如何都係上海嘅作家咁樣，佢都係上海人啦咁樣。雖然佢其實唔係，佢其實唔係跟住，但係我後屘諗下。都是要由張愛玲開始講起，因為點解呢？因為咧，其實咧，嗰個係成個創作嘅脈絡嘅傳承嚟嘅咁樣。當然啦，一切要由《紅樓夢》開始講起啦。咁阿 A 未睇過《紅樓夢》。 我未 睇過，你就 大概知講咩咯？ 唔會，你點會知講咩？因為《紅樓夢》唔可以用劇情去概括噶嘛，因為其實佢係講就係講女人咁樣，即係金陵十二钗啊嘛。當然佢其實唔係十二個啦，佢其實係講唔同嘅女人。女人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當然都有男喺愛情故事入邊，男人都好重要嘅描述啦。咁但係男人相對比較簡單嘅，咁張愛玲寫男人都寫得好好嘅，例如寫《紅玫瑰與白玫瑰》啊，入邊嘅鎮寶啊，唔知咩鎮寶啊咁樣，唔記得咗叫咩名咁樣，咁都有個靈慾嘅描述啦咁樣，咁但係都係簡單嘅，男人最後都係簡單嘅，男人嘅結構係簡單啲，咁女人好唔同啊。女人複雜好多。 女人識計算。 女人摸定識計算，呢個女人有時好識計算，有時好撚唔識計算咁樣。咁而張愛玲係由《紅樓夢》開始講起咧。嗰、那個有一個我覺得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嘅。如果文學是一種血統，或者如果文藝是一種血統，由《紅樓夢》到張愛玲到亦舒到鍾曉陽，那個傳承很明顯。而其實在香港的創作入面呢，即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地方，是很容易承繼到這種血統。因為香港是一個租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香港是一個香港是一個無根的土地，香港那種精神或者是香港的文化的基礎，就是建築在一個 一個用西西的講法咧，即係一個浮城嚟嘅。咁而呢個浮城咧，好容易會帶嚟好多不安啦。但係與此同時，呢個地方又好發達啦，佢好華麗啦，佢好璀璨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刺激啦。咁於是乎咧，就好容易傳承到嗰種味道，嗰種沒落貴族或者破落貴族嗰種咁樣嘅意味。咁呢一份意味咧，係喺好多嘅創作入面去傳承住嘅。《紅樓夢》啦，《紅樓夢》嘅曹雪芹本身係一個破落嘅貴族啦。同埋佢亦都去因為本身嘅一個相對嚟講動盪嘅一個嘅。即係被抄家啊，由呢一個咁樣嘅豪門啊，然之後破落到要去破落到要根據佢嘅筆記嘅描述啦、啊，賣畫賣字為生啊，雖然我唔撚信。咁呢一個係嗰種咁樣嘅華貴與及蒼涼之間嘅兩極咧，係先至能夠帶出嗰種咁深刻嘅文學嘅思考同埋藝術嘅思考。咁而呢樣嘢係張愛玲亦都一樣啦，張愛玲嘅生平啦。張愛玲的故事，張愛玲經歷的事，她也是經歷到這一份這樣的動盪，即是用我們簡單地說，不要用那麼嚴肅的字眼，即是這樣才為之見過世面的人。而香港其實是香港人是見過世面的，因為香港其實也有很多的時代的變化，香港是起碼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經歷過兩個宗主國，我們見識過主權移交，我們見識過發達的社會，我們都見識過破敗。尤其是是70年代的香港看住個社會是不同的階段的起飛，所以它是同埋再加上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外來文化的刺激。外來文化的刺激令到有不同的東西方文化的匯聚的刺激，才可以產生到那種這樣的神秘的一種這樣的化學元素出來。而張愛玲由紅樓夢很遠古很遙遠，但是我們遲些先講，我們不講紅樓夢住由張愛玲的，雖然張愛玲不是一個香港人，但張愛玲又我都覺得適合作為一個香港愛情的系列的開頭的，如果選取傾城之戀的話，為什麼呢？因為傾城之戀就是講關於香港的故事，傾城之戀就是講關於一段感情，然後這段感情是要犧牲整個香港去達成的，樣是需要一個香港的淪陷去達至一個感情上面的刺激。而事實上這件事並不誇張的，對於張愛玲來說，因為這個也是張愛玲自己的經歷，因為姜亞玲自己嘅，無論係佢自己同胡蘭成嘅感受嘅感情嘅歷程啦，佢同胡蘭成嘅婚姻啦，同埋事實上佢亦都親身經歷過香港嘅淪陷啦。當其時就係、是日本呢一個咁樣嘅侵佔呢一個英籍嘅香港嘅時候，張愛玲啱啱就喺香港，張愛玲啱啱就落嚟香港讀書嘅，咁啊當其時佢喺香港大學，咁張愛玲同香港亦都好有緣分啦。張愛玲係原本係攞獎學金去倫敦讀書嘅，咁但係因為咧就二次世界大戰嘅關係咧，佢就去唔到倫敦，咁啊即係退而求其次啦咁樣，咁啊嚟咗香港啦咁樣。佢嚟咗香港幾年，就去咗香港大學讀書。咁嗰、那個亦都係佢嘅正值係佢創作高峰期嘅時候。咁佢嚟香港讀書嚟咗幾年咁樣，咁亦都係因為香港淪陷啦咁樣。就被日本就攻陷了香港，咁冇辦法啦，咁佢就中斷佢嘅學業啦，咁啊翻去呢個上海，咁跟住然之後未幾咧，就係、是、嗰、那個就正值係佢1943至1944年期間咧，即係佢創作嘅其中一個高峰期。咁就喺嗰段時間咧，就寫出咗《金鎖記》啊、《心經》啊，同埋今日會講嘅《傾城之戀》。咁而呢段時間係一個咩時間咧？就係、是、嗰個時間好微妙地就係佢寫出《傾城之戀》呢個時間咧，係佢喺香港翻去上海 那個年代那個年間是那幾年之間的事，亦即是說香港淪陷這個印象呢對他來說是 很深刻的。而且他來到香港這個地方呢，香港這個地方當其時的香港這個地方呢，其實跟他生活的地方跟他成長的地方呢，其實那個味道亦都很接近，那個氣息亦都很接近，因為他是一個中國人，但是他其實又不是一個中國人，因為他連個名字都是洋名來的，他原名叫張英，後來改了名叫張愛玲，那愛玲是英文名來的，那他為什麼會改了名叫張愛玲呢，就是因為他老母為了幫他報學校方便這樣，那所以呢就改了做 Aileen 這個名字，就其實是英文名來的，這樣他連個名字都是洋名來的，咁所以佢其實係鬼婆嚟嘅，咁佢係嗰件事好香港人咯，嗰件事係好華洋雜處，因為佢生長嘅地方就係、是上海公共租界嘛，咁所以咧佢既有，但係佢與此同時佢亦都係一個名門望族，佢係李鴻章嘅後代，佢本身係呢、這個咁樣嘅滿清嘅大臣之後，咁所以咧佢係書香世代，佢對於呢個咁樣嘅華夏嘅文化啦，對於華夏嘅文字啊、文明啦，佢好深刻啦，好了解啦。但係與此同時咧，佢都係一個英語環境長大嘅，咁嗰件事就好香港。嗰陣時又好香港，咁所以咧，佢後來喺佢嗰個青春期嘅時代咧，就嚟到香港讀書啦。咁亦都係一個另一種風貌嘅租界啊，另一種風嗰、那個殖民地啦。佢由一個租界去到嗰個殖民地，咁佢見識同埋經歷嗰樣嘢咧，當然香港又係另一種嘅味道啦。香港係喺佢嘅描述啦，或者喺這個咁嘅傾城之戀嘅描述啦，係更加刺激嘅，係更加摩登啦。用佢嘅講法，用佢嘅詞彙嚟講，係比起當其時嘅租界上海更加摩登。咁嗰個刺激又帶俾咗一啲更新鮮嘅元素。咁而佢當時寫出《傾城之戀》呢一個小説咧，亦都正值係咩時候呢，就正值就係佢同胡蘭成相戀嘅時候。佢除咗佢係一個生活喺租界，即係張愛玲本身就係一個咁傳奇嘅人啦。當我哋會講起張愛玲嘅時候，我哋成日都會講起華麗啦、蒼涼啦、傳奇啦。咁而事實上，張愛玲本身嘅生命歷程都係咁樣。佢一個名門望族之後啦，佢係大户人家啦，大户人家之中嚟到講咧，又適逢呢個咁樣嘅門第嘅破落啦，咁然之後咧，佢仲要父母係離婚嘅喎，佢仲要有後底乸喎，即係嗰啲粵語長片嘅嘢咧，佢又經歷曬喎咁樣，咁佢又生活喺一個租界，佢又接受呢個咁樣嘅中西嘅文化嘅衝擊喎，咁跟住咧，同時咧，佢仲要更加傳奇嘅地方係乜嘢咧？更加傳奇嘅地方就係佢受呢個東西文化思想嘅衝擊啦。與此同時，佢都係一個博學嘅人啦，佢一個天才啦，更加奇情同埋傳奇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咧，佢連自己嘅戀情都係咁傳奇嘅。佢愛上嗰個係胡蘭成，佢愛上嗰個係汪偽政權嘅呢一個咁嘅宣傳部大臣咁樣，宣傳部主管咧，宣傳部大臣啊咁樣。咁胡蘭成係一個傳奇嘅人物咧，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你本身已經一個租界生長嘅才女，你仲要嫁俾個漢奸，咁呢一件事唔係簡單噶嘛，即係呢個唔係一般嘅浪漫嚟噶嘛，仲要嗰個唔係普通嘅漢奸嘛，嗰、那個係胡蘭成啊嘛，嗰個係一個才情橫日嘅漢奸啊嘛，嗰、那個本身亦都係一個佢欣賞嘅男人，嗰、那個係一個佢傾慕嘅男人，同埋嗰件事本身就非常之白流蘇同埋范柳園，就係佢欣賞呢個男人啦，呢個男人有權啦、啊。這個男人有錢啦，這個男人有財啦，同埋這個男人虛偽，這個男人虛情假意，這個男人虛情假意啦，偽善啦。 但我覺得佢對佢真心喎，但係我睇錯啊。 佢唔係你好難，你撚知咩？即唔係咁，一定有真心啦，一定有真心啦。但係真心入邊唔代表冇 虛情假意。 冇偽裝喺入邊噶嘛？ 唔係即係用技巧還用技巧，真心還真心嘅。 唔係啊，畢竟係上等人啊嘛，你明唔明啊？上等人嘅真性情同我哋嘅真性情係唔同嘅，即係上等人嘅真性情係唔能夠咁赤裸噶嘛。即係我哋係基層嚟噶嘛。 即係佢哋唔係佢哋唔係嗰我哋唔係我哋呢個階級嘅人啊嘛。喺佢嗰個階級，喂佢嘅真同你嘅真唔同，佢嘅真都要有一定嘅矜貴啊嘛，佢嘅真都要有一定嘅矜持啊嘛咁樣。咁呢一個我好記得咧，即係我覺得好諷刺咧，就係一個乜嘢咧，就係咧張愛玲同埋胡蘭成結婚啦，喺四幾年四四年嘅時候結婚咁樣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張愛玲同埋胡蘭成嘅結婚證書咧，上面係咁樣寫嘅，上面咧有四句説話，就係呢一個等我睇一睇先，咁樣，等我撈一撈啊，我嘅網絡都唔係咁順暢。張愛玲同埋胡蘭成嘅結婚證書咧，上面咁樣寫嘅，張愛玲咧有四句説話，有兩句咧係張愛玲寫嘅。有兩句咧，就係胡蘭成寫嘅。嗰四句説話係咩咧？就係寫喺結婚證書上邊嘅，就係、是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正好，現世安穩。呢四句嘢咧，頭兩句咧係張愛玲寫嘅，後兩句咧就係、是、胡蘭成寫嘅。即系咧，你好睇得出咧，呢兩個人咧係其實。事實上底裏是非常之白流蘇同埋呢一個范柳園，張愛玲佢喺張愛玲作為一個文學家，作為一個經世嘅小説家，佢覺得喺結婚證書上邊寫低最重要嗰兩句嘢，佢覺得好重要。呢、這個時刻最重要、值得寫低嘅嘢係咩咧？就係、是、胡蘭成呢個男人同張愛玲呢個女人簽訂終身，即係呢個契約好重要，你明唔明？呢個契約好重要，同埋結為夫婦，即係作為一個愛情小説嘅大家，作為一個全世嘅文學家，佢覺得對於一對男女嚟到講，對於一對情人嚟到講，最美麗、最重要、最浪漫嘅詞彙字眼就係呢四個字啦，就係、是、結為夫婦。就是結為夫婦。喂，那件事是幾咁深刻，同埋係幾咁透徹。即係當大家結為夫婦，呢件事就係最浪漫嘅，就係、是、最好嘅啦。咁樣， 騙女仔都咁諗啫。 咁而胡蘭成咧，就後邊咧加多兩句，你又睇到胡蘭成呢個人係何其偽善，何其虛偽。佢寫咗兩句，但係呢個祈願咧又係何其卑微。呢、這個胡蘭成先係一個即係經世嘅文學家，呢兩句説話寫得幾好，歲月正好，現世安穩。歲月正好，現世安穩呢幾句説話咧，係值得寫為座右銘，即係有乜嘢嘅祈願。即係首先嘅中文好好，第二就係佢嗰個描述能力好高咯。歲月正好啊，歲月正好係幾咁，歲月正好呢四個字係幾咁几咁平淡，同埋系几咁安逸，同埋系仿似系几咁卑微嘅一个祈愿，其实就冇咩求嘅。最好咧就系咧岁月，即系岁月呢个字眼又用得好妙。岁月吓，即系唔系讲紧日子啊，唔系你啲老百姓，唔系讲紧日子，讲紧岁月，讲紧所有嘅时光入边，喺我哋所有嘅时光，我哋经历嘅所有时间入边。而且歲月是有一個歲月呢個描述，除了佢描述緊嘅時間呢一件事之外咧，佢都描述緊嗰件事兩人之間係會經歷一個幾漫長嘅時間，即係漫長嘅時間先至會稱之為歲月噶嘛。即係我哋唔會話過去嗰三個月咁樣，我哋唔會話過去嗰三個月呢段歲月歲你老母啊！有個歲，有歲同埋 佢攞咗一個好大嘅單位。 歲同埋月係唔係佢唔係大嗱？呢個詞語巧妙嘅地方就係唔係大，而係細水流長，係歲月年年月月歲歲月月，跟住係本身就已經冧撚死女 嘅。但係你拼湊出嚟就好長。 你明明好撚冧女嘅呢四個字，歲月年年月月，咁年年月月會點啊？都安靜，都好，唔求乜嘢。唔求大富大貴，使乜嘢求大富大貴啫？你咧有乜撚嘢？有乜撚嘢開心得過？有乜撚嘢開心得過？有個位高權重嘅文雅書生走嚟同你講，唉，我哋兩個平平淡淡就好啦咁樣。但係我哋知道，我同你嘅平淡都係每日有魚子醬噶嘛？你明白？即係你嘅平淡唔係普通嘅平淡啊嘛？ 即係你嘅平淡入面，你嘅平淡之中係唔會有，係唔會有搭巴士啊， 係 即 係 你平淡係私家車接送包三隻貴婦狗啊， 魚子醬係緊噶嘛， 基本盤啊魚子醬， 即係你空運嘅魚生係實有啦，即係你日日都有，咁咪為之安，咁咪為之歲月靜好咯，咁樣即係簡簡單單就得噶啦，咁樣今日都係食翻拖羅啦，咁呢種呢種歲月靜好啊嘛，你明唔明啊？佢係一個咁嘅男人去講呢番説話先有說服力噶嘛，即係如果佢係擔泥嘅，佢同你講話啊，以後我哋個個月都係咁啊，你唔撚去死，你唔擁你個頭落去嗰個水泥度。 唔係啊，女人愛佢嘅時候都覺得浪漫噶，就算擔泥講都覺得浪漫噶。 唔會， 你擔多兩年你就 呢個又要講翻我之前喺我節目講過嘅呢個咁樣嘅傷勢啊，魯迅寫嘅傷勢啊咁樣。咁嗰對年輕男女，嗰對年輕男女私奔出嚟嘅時候，咪就係我哋窮緊，因為兩個人快樂咪得咯咁樣，捱唔撚到一年啦，咪就係捱唔撚到一年啦，係咪啊？是吧，你跟住浪漫嘅地方就係話，你係一個上海嘅租界，你係一個汪毅嘅政權，而且當其時日本係打緊勝仗嘅。你 seems like 中國係會被日本征服㗎啦，咁樣。咁但係日本征服之中嚟講都冇乜所謂啦，因為嗰個都係一個中國人嘅政權啫，咁樣。咁你當其時，你而家就話嗰個係汪毅政權啫，咁佢打輸咗啊嘛，屌佢老尾，佢贏咗就唔係㗎啦，係咪先？佢贏咗就唔係啦。喂，佢係一個位高權重嘅人，而且佢唔係一個軍閥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唔係一個粗人嚟㗎嘛，佢喺一個咁嘅政權入面，佢都係一個文人，佢宣傳部嘅，佢係文化人嚟嘅，佢係一個文化人。然之後同你講，唉，我就唔求咩，我求就係同你歲歲月月都靜好，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現世安穩。喂，你明唔明嗰個男人嘅心胸啊？ 我明啊，因為嗰陣時打緊仗， 係啊，嗰個男 安穩緊要， 係安穩好緊要，而且即係我同你結婚。我而家同你結婚，我拖住你嘅手嘅時候，我係希望你好，我好，我哋以後日日都係咁，個世界都好。你只係覺得呢個男人好有胸襟，你覺得呢、這個即係呢啲咪為之有視野嘅男人咯？即係個視嗰、那個男人，嗰、那個男人唔係同你講，嗰、那個男人唔係同你講話誒，喂，我希望我哋以後日日都好啦咁樣，然之後間屋大啲啦咁樣。你視野狹窄，你視野狹窄，唔係佢係一個。佢係一個有見識嘅人嚟噶嘛？佢係一個放眼世界嘅男人嚟噶嘛？佢除咗覺得我同你歲歲月月都可以安逸靜好之外，現世亦都安穩，咁啊太平盛世度度都好咯，咁樣 世界和平 係咪？而呢兩句説話一個詛咒，呢兩句説話一個詛咒，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個世界冇安穩過喺佢哋生命中，一路都動盪，奔波勞碌。張愛玲一生人冇歲月冇靜好過， 冇靜好過， 直至佢晚年，佢出世嘅時候係啊，安逸靜好，後面有四個字就係屌你老母，係咁呢個就係、是、佢出世係一個租界，佢出世本身就係一個租界，嗰、那個本身就有一個動盪嘅意味喺度。咁當然佢好熱鬧啦，好豐富啦，好華麗啦咁樣。咁但係嗰個本身就係一個動盪嘅意味喺度。佢出生於一個租界，名門之後，跟住然之後佢去香港讀書，佢去倫敦讀書，去唔到。二點解去唔到啊？你去一個地方去唔到，你點解會去唔到倫敦？係啊，你一般人，我哋點解會去唔到倫敦啊？ 冇錢， 係啦，冇錢啦，機票貴啦，請唔到假啦。人哋唔係啊，人哋去唔到倫敦嘅原因係咩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巧咁樣，喂，你唔明嗰件事好撚勁噶嘛？點解你去唔到讀書啊？冇辦法，世界大戰第二次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咁樣，咁你有咩都講係咪先？咁去唔到，去唔到呢一個咁樣嘅。去唔到呢一個倫敦讀書，去咗香港。香港個學業要中途要停咗佢啦，咁樣。點解你個點解你讀大學唔讀啊？咁樣係咪你考得唔好啊？學分唔好啊？唔係啊，即係唔係你冇錢交學費，唔係各樣嗰啲嘢啊嘛。係日本打到嚟啊嘛。 個層次唔同。 日本打到嚟，好啊，跟住翻翻去上海咁樣結婚啦，咁樣結婚你同邊個結婚？我冇普普通通，普普通通揀咗漢奸啫嘛。 乜嘢 贏咗就唔係漢奸啦，同頭先咁講一樣啫嘛。 係啊， 可惜佢輸咗。 係啊，係啊，係、啊，即漢奸係後世嘅一個説法啦，咁樣嗰、那個係一個輸贏嘅定論啦，咁樣嗰個你唔計嗰個輸贏嘅定論就係、是、嗰、那個係一個位高權重人啦、 嗯， 而且嗰件事係本身滲透咗危險嘅意識，一個好危險嘅意味喺度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於是乎咁啊，即本身就係、是已經係好浪漫嘅。已經好亂世啦，已經好亂世情冤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果然亦都就係打敗仗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無論係婚姻或者係人生都冇安穩過啦，冇靜好過啦咁樣，嫁俾胡蘭成之後咁樣，跟住胡蘭成當然係有第二個女人啦咁樣，咁胡蘭成嘅第二個女人當然唔係第二個女人啦，佢仲有第三個女人、第四個女人啦咁樣，咁然之後亦都係胡蘭成亦都係逃亡啦咁樣，咁跟住而張愛玲係知道佢係有第二個女人啦，亦都知道佢同第二個女人喺邊度，佢甚至乎去探過佢哋添，而當其時佢哋未離婚。而最後張愛玲同胡蘭成是怎樣分開的呢，咁樣係張愛玲最後都覺得咁樣都係算啦， 冇愛情啦，所以就離婚。 唔係冇愛情，而係咁樣唔係一個，即係你要為自己打算啊。 哦，即係佢冇 愛啦。你愛唔愛胡蘭成呢個冇得講啦。我覺得張愛玲去到最後都係愛胡蘭成。咁但係去到最後冇得講，即係你都要為自己打算啊。咁最後係嗰件事亦都好蒼涼嘅。張愛玲係寫信俾胡蘭成分手。是寫信， 我連分手都不浪漫。 是寫信，不是很浪漫。 浪漫啊，不是浪漫。 是很浪漫，不忍心在你面前講，沒有辦法。如果見到你分開不了，一見到你。一見到你就冇辦法分開。 唔係啊，如果你換翻， 有寫信， 如果你換翻現代嘅方式就唔浪漫，即係好似 WhatsApp 同你講分手咁樣，你會嬲啊！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但係佢個動盪未完咯，佢嘅動盪未完咯。跟住，然之後，張愛玲亦都經歷過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就到共產黨統治中國啦咁樣。喂，你諗下張愛玲係一個咁矜貴嘅一個人，我會用矜貴呢個字眼啦，一個咁華麗嘅一個人，佢要經歷共產黨咁樣， 陰公， 佢要經歷共產黨，跟住佢就頂唔順。佢就頂唔順啦，跟住咧，然之後佢就落咗去香港。呢、這個亦都係點解會用《傾城之戀》去作為香港愛情嘅一個第一個系列嘅一個開頭咧，就係、是、因為除咗張愛玲嘅《傾城之戀》係關於香港之外，張愛玲亦都係親身經歷過目擊住香港淪陷嗰個過程咧，咁樣。同埋張愛玲其實同香港嘅緣分亦都好深啦，咁樣。佢亦都曾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就係留咗喺香港，就係到共產黨打到嚟啦，咁樣。佢頂唔順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佢即係佢曾經講過，即係因為佢冇辦法寫到嗰啲即係嗰啲歌頌土改嗰啲文學咧，即係佢真係唔撚知點寫嘅，真係佢冇辦法理解嗰啲咁嘢。咁肉酸、咁核突、咁折墮嗰啲嘢咁撚樣，咁跟住咧，但係佢係經歷過嘅，佢係經歷過。你睇佢小説之後，你睇佢小説，你睇得出後來嘅《赤地之戀》啦，同埋《秧歌》啦，證明係張愛玲係事實上佢自己都窮過。咁佢晚年都好窮咁樣，咁佢結果就走咗啦，落咗去香港啦。咁喺香港好長時間就寫電影劇本。而呢一個咁樣嘅後來關於共產黨時間嘅呢一個咁樣嘅。嘅赤地之戀啦，同埋秧歌，其實都係喺香港寫出嚟嘅咁樣。咁但係就算佢已經喺香港寫啦，都要俾中國文壇去批鬥佢嘅，即係認為秧歌啊，同埋最主要係赤地之戀啦，最主要係赤地。你睇赤地之戀呢個名字就已經透露咗佢對嗰個地方覺得，屌你老尾，呢個地方即係喺呢度相戀都係一個好悲哀嘅一件事咁樣。咁亦都俾當其時嘅文壇批鬥啦。咁樣咁啊，話佢係嗰啲毒藥啦，嗰啲咁樣。跟住後來香港發展亦都即係佢唔係不得志嘅咁樣。咁佢冇得志過嘅，其實佢冇得志過嘅。佢都同佢喺上海結婚嗰段日子已經係最即係點講啊？ 風光嘅日子， 即係風光過啦，即係見過華麗啦，見過華貴啦咁樣。咁跟住開始要營生咧，營役役咧喺香港嗰段日子。咁寫電影都撈得幾好嘅咁樣。咁但係用得撈呢個字眼咁就即係唔華麗咁樣。咁跟住就去咗美國啦。咁跟住就開始結婚啊咁樣啦，沉寂有啊有啊，結婚啊沉寂啊咁樣消逝。咁所以嚴格嚟 嚟講咧，即係我哋唔好深刻咁樣去講張愛玲嘅生平啦。即係張愛玲嘅生平，我哋可以好多地方用好多嘅唔同嘅作品嘅線索去發掘落去啦，好多書信啦咁樣。咁今日最主要唔係講呢樣嘢，今日花咗一節時間，只不過想同大家解釋點解香港愛情嗰個系列開頭會用張愛玲咧咁樣。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張愛玲同香港嘅緣分啦。張愛玲嘅傾城之戀同香本身係描述緊香港啦，同埋傾城之戀呢個故事入邊描述嗰一個咁樣嘅嗰、那個咁樣嘅一個城市嘅墮落啊，同埋一個城市嘅淪陷啊，嗰個破敗啊，而成就一段亂世之中成就一段戀愛，我覺得其實都幾符合到而家嘅香港嗰個咁樣嘅情勢啦，咁樣呢個係第二個原因啦。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咧其實喺香港嘅流行文化入邊咧，其實周圍都有張愛玲嘅身影，大家都係傳承住張愛玲嘅，或者大家或者成個香港流行文化界都係飲張愛玲嘅艾水大魚，我哋周圍都會見到張愛玲嘅蹤影嘅，如果小説咁樣，頭先講啦，亦舒同埋鍾曉陽係傳承自張愛玲嘅啦。咁就算其他流行文學，林夕寫嚟寫去都係張愛玲啦。林夕嘅詞根本就係張愛玲啦。呢、這個咁樣嘅林奕華嘅舞台根本由頭咁多年嚟反反覆覆就係重新定義張愛玲啦。喺電影嘅世界，我哋睇嘅電影，關錦鵬 always 都係關於張愛玲啦。王家衛又係always 都係關於張愛玲啦。咁其實張愛玲係養大香港嘅所謂嘅浪漫情懷，即係所謂嘅香港嘅如果關於華美、關於華貴或者關於蒼涼嗰一面，always 都係傳承自張愛玲。但係咧，去到近呢十幾年咧，就好似冇咗啦咁樣，好似冇咗，即係好似嗰、那個我哋講張愛玲咧，我哋恆常都會用到一啲字眼啊，傳奇啦、蒼涼啦，或者我會用一個字眼啦，用大家能夠理解廣東話字眼啦，係矜貴啦。如果我哋講張愛玲嘅慘況，我哋會講張愛玲嘅慘況係淒酸啦，我哋會講張愛玲嘅慘況係蒼涼啦。但係我哋講香港嘅慘況，我哋講而家嘅慘況，我哋唔會用呢啲字眼噶嘛，即係我哋唔會用蒼涼呢啲字眼去講香港噶嘛，香港係閪冧啊嘛，即係香港係。你明唔明啊？即系 点解又咁文雅？忽然间变咗閪冧？ 呢个时代忽然之间喺无论喺文化创作上面断绝咗嗰种咁嘅张爱玲嘅味道咧，个原因就系香港忽然之间某个位咧就断绝咗我谂由主权移交以后啦，嗰啲咧忽然之间变得好粗糙啦，好俗不可耐啦，好简陋啦。好淺薄啦，好 即 係 冇文化啦， 係 咪？ 佢唔係冇文化，佢即係唔好咁講啊，都你可以咁講嘅。咁總之嗰啲嘢好，嗰啲嘢即係唔矜貴咯，唔矜貴咯。 可唔可以話再揾唔到一啲高雅嘅氣質咁樣？ 總之佢高雅係一件事啦，高雅一件事啦，但係我哋描述張愛玲嗰個係關於華麗與蒼涼啊嘛，即係張愛玲嘅慘係墮落。香港而家嘅慘係折墮，折墮同墮落係兩種嘅味道嚟噶嘛？即係佢一種慘係係蒼係 落難皇后嗰啲咁樣。 唔係，總之佢嗰種慘係你明白嗰種慘嘅，即係或者咁講啦，譬如梅艷芳嗰種慘。梅艷芳嗰種慘，佢係一種佢有一種有味道嘅慘，而梅艷芳嗰種慘，你係唔會。即係 唔會覺得折墮， 即係你唔會扣連到宮雪花啊嗰啲，或者係皇后。咩即係嗰兩件事你唔會掛鈎到，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我明啊。 即係譬如你去想像，你去想，你任你點樣想像，用盡你嘅想像力去想像梅艷芳。梅艷芳如果梅艷芳係墮落，假設梅艷芳墮落，梅艷芳冇墮落啦 ，OK。假設梅艷芳會墮落，梅艷芳嘅墮落。你嗰個風景，你嗰個場面，你唔會聯想到西洋菜街噶嘛？ 係， 哦， 即係 你明唔明啊？ 梅艷芳 嗰個風景係唔相稱噶嘛？好啦，如果假設梅艷芳再生，假設梅艷芳忽然之間佢話俾你聽，佢破產係窮啊，佢阿媽使曬啲錢啊，各樣咁嘅嘢，你會想像到佢賣唱嗰個風景係唔同噶嘛？嗰種嘅慘，嗰種嘅蒼涼，唔會係。 總之你用今日的菜街是拍不出那種味道的、 嗯、 你擺部機在菜街行人專用區，即是現在殺了街了，假設未殺街，你擺部機在那裡拍，我們拍的人很窮很慘，你只會拍到折墮、 嗯、 你只會拍到兜踎，你不會拍到那種荒涼的嘛，你明白嗎、 嗯、 你是沒有時代氣息的嘛，你是沒有你那種即是人家那種慘，即是、梅艷芳那種慘是什麼呢？梅艷芳那種慘就是、大家看回、這個、哎呀十三少那套戲是什麼， 胭脂扣， 是的，你看回胭脂扣， 胭脂扣就是窮 兒那種慘，是的，那種慘你會想像到那種慘是胭脂扣畫面那種慘，你怎麼拍的胭脂扣你都不會拍了個西洋菜街出來的嘛， 是 你怎都不會拍到那種風景出來的嘛，你沒可能拍到那種風景出來，但是現在香港為什麼墮落呢，就是你扣連不到那種東西、啊、你不會扣連到那種東西、啊、你胭脂扣裡面的魚花是慘的，胭脂扣後來墮落的十三少都是慘的，但是那種是墮落不是折墮， 他是衰人、啊、 不是折墮，但是現在香港呢就是呢無論是寫慘去看慘是關於慘的，那種慘是關於、即我們現在描述那種慘是什麼慘呢，我們現在描述那種慘是我們現在描述劏房、啊、我們現在描述的是、醫院醫療事故，什麼醫療事故 啊， 啊那個通渠、那個通喉通了是通了去卵茶，或者整個花灑塞入屎眼，這樣花灑塞入屎眼這種慘況是不會出現在張愛玲的小說的嘛，你明白嗎，即是他寫張愛玲寫阿小悲秋那種慘，張愛玲寫金鎖記那種慘裡面是不會有花灑塞入屎，塞錯了入屎眼，花灑塞錯了入屎眼是不知道一種什麼慘，而那種慘就是香港的慘， 嗯， 即是你好了，你說這個慘況是什麼，不會是悲哀， 悲哀 是悲哀這個詞語是屬於張愛玲的世界的，這樣 OK、花灑塞了入十二少不是說得了，花灑塞了入屎眼那個哪個是悲哀， 你不會用，你不會 用那個黐撚線， 你只用黐撚線形容， 黐撚線屌你老母，黐撚線屌你個閪，梗系唔同噶嘛，你明唔明啊？唔同噶嘛，咁样咁，所以咧，亦都想重拾翻呢种 ，even 系惨啊！ 嗰个惨 系啊，有格调噶，有格调噶，无论系华贵，定系堕落，定系走向穷途末路，都系一种有格调噶，有个嘅味道喺度噶，有佢嘅色彩喺度咁样，咁想重拾翻呢一份色彩同埋味道，咁于是乎我就觉得啊，不如虽然佢唔系一个香港人。我哋試下用張愛玲嘅《傾城之戀》呢個角度去開始呢個系列啦，咁樣哇講四十七分鐘都未講《傾城之戀》，唔係今日諗住做三節講《傾城之戀》，我哋打一唞，轉頭翻嚟繼續。